好，祝大家新年快乐。咁咧，除咗龙马精神咧，亦都祝大家咧诸事顺利，仲有港珠国盛。 各位 Mario 听众你好 ，Chili 对我嚟讲咧，肯定有秘技噶啦。不过咧，喺度祝大家龙马精神，猪年行大运。 好，新嘅一年我早嚟安恭祝各位龙马精神。龙就希望这个中共这条恶龙快啲俾人去降服啦，马咧就希望马上招土，即系我哋吓，即系等啲港珠唔好咁多梦法啦吓。精咧，我希望本土派咧嘅各位手足咧，就各位兄弟咧，就即系精进勇猛作战啦。咁同埋神即系各方反共势力就如有神助。 Mario， 祝大家恭喜发财， 龙马精神，新一年祝大家猪龙入水，恭喜恭喜。 Hello， 大家好，今天是2019年的2月几多日啦？咁系2月15日，琴日2月14情人节，咁啊大年初十。嗱，今日咧踢爆呢个短评嘅个主题就系、是、呢、這个废官啊，即系特区嘅废官啫吓，即系其实特区政府三司十三局全部啲官咧都系废嘅啊。啲废官胡搞就神憎鬼厌，港人就含忍姑息养奸。咁呢16个字咧，其实个意思都非常之明确嘅，意思就话咧，我哋点样可以忍受，即系而家特区政府呢啲主要官员喺度乱咁嚟，系咪？最近一個即係港大民意調查咧，就顯示咧，即係基本上三司十三局啊，絕大部分嘅呢啲主要官員咧，佢嗰個民望咧都係跌到低處無可再低啊！即係話支持同反對嘅即係一拍埋，就係嗰個所謂全部都係負數嘅。即係意思就係反對嘅就多過支持嘅啊！咁呢啲係一個調查啦，有啲就係、是、睇下佢得分幾多啦，等等啦。總之無論咩形式嘅民意調查咧，即係特區嘅主要官員，佢哋嘅民望都係非常之低嘅，可以講話到咗個神憎，即係神憎鬼厭嘅地步啊！咁但係香港人就好奇怪嘅，一味就即係喺度含忍係嘛？好有忍耐力嘅，唔怪得咧，即系香港人而家就俾人叫做港豬，系咪？喂，呢啲咁嘅所謂廢官嘅所作所為，如果換轉係一啲民主嘅國家啊，近啲講下台灣好啦，你都即系要收工噶啦，系咪？下台一鞠躬啊！但系佢哋咧就唔需要負責，又一定唔會炒魷，系咪？到今日為止，我舉一個最簡單嘅就係、是、呢、這個。運房局長陳帆，沙中線嘅醜聞又好，係嘛？即係較早之前，即係高鐵通車之前嗰種混亂，係嘛？等等，喂，佢可以即係關人隱事四個大字，係咪？甚至乎對沙中線紅磡站月台出現嘅呢啲所謂剪斷嗰個鋼筋啊，或者嗰個月台出事等等呢啲工程豆腐渣工程，佢竟然話我睇報紙先知道。但是他是運房局長，所有的公共交通運輸都是歸他監管，更何況港鐵雖然是一間上市公司，香港政府的持股量是七成，整個董事局都是由政府委任，包括這個主席和行政總裁和主要的這些工程監督，个个年薪超过1000万，除了主席就因为那个是 figurehead 系嘛，其他嗰啲掌握实际权力嘅人，个个年薪都超过1000万嘅，唔使负责嘅。咁而家你负责监管嗰个咧，又可以话睇到报纸先知道，天下间有咁荒谬嘅事嘅？呢啲咁嘅官，一出现呢啲所谓沙中线豆腐渣工程嘅丑闻，就已经要引咎辞职噶啦，大佬。 但係佢唔使負責嘅。所以嗱，民意調查話佢民望好低，吹咩？佢咪繼續做呢一個局長咯。另外一位羅志光呢一個民主黨嘅前中委係嘛？又稱為民主黨嘅大佬 ，IQ 爆棚，度咗條屎橋。將呢個申請長者綜援嘅年齡由60歲提高到65歲，跟住又整個咩就業津貼，係咪？跟住就業津貼又要扣200蚊。喂，所有呢啲政策都係不得人心，係咪？同民意對著幹，係咪？咁好啦，民意調查佢又係跌咗好多，係咪？不受歡迎。喂，但係佢一樣係好官，我自為之，繼續嘴藐藐，係咪？講嘢都一樣係即係對所有嘅批評係不假以辭色。嗱，呢個又係一個局長，呢啲胡搞嘅局長要數真係太多。最近有一個新嘅，就係呢個食衞局嘅局長，又度咗條屎橋，禁止呢個電子煙，全面禁止電子煙。禁止電子煙，我覺得冇問題，你揾出一個好好嘅理由出嚟，譬如。電子煙係嘛係有害健康，咁電子煙本身唔會有害健康，電子煙咧佢係一個霧化器加熱，佢可能會爆炸。我話俾你聽啊，咁你如果研究到或者有調查或者有研究或者顧問公司幫你做咗研究，認為呢啲電子煙咧你吸嘅時候嗰個加熱咧係可能有機會個支煙會爆炸嘅，咁就會傷害到人嘅身體，咁啊攞啲事例出嚟，咁啊呢個一個理由啦。另外一個理由，嗰啲所謂煙油，有啲人仲戇居。係嘛？有一位係即係所謂吸煙及健康咩委員會嗰啲負責人就話：呢啲咁嘅煙草，大佬煙油唔係煙草咧，大佬啊！嗰啲煙油其實係就係啲香精嚟嘅啫，大佬。你擠落嗰個電子煙度，跟住你走去吸，咁就加熱，跟住就噴嗰啲霧出嚟咁樣嘅啫。咁你如果研究話啊，呢啲煙油係有害嘅，有啲咩即係？致癌物質喺度，咁就可以講呢啲咯。咁你用呢個理由嚟禁止電子煙，我覺得都講得通。其實嚴格嚟講都講唔通，你知咩？因為香煙有冇害健康啊？嚇、啊！經過好多即係醫學證明，吸煙危害健康係嘛？好清楚噶啦，呢個冇爭議性嘅。咁點解你唔禁煙啊？佢用嘅理由係好奇怪嘅，禁止電子煙就係防止青少年去吸煙喎、啊。因为吸完电子烟，佢就会去吸纸烟噶啦，咁样。喂，呢啲咁嘅理由讲出嚟，咪笑死人咧？咁又多一个废官，系嘛？咁仲有，你要立例去禁止电子烟，但系一禁买就唔禁食，系嘛？咁然后执法咧，你睇翻即系而家嗰个所谓立法嘅嗰个原意咧，执法系窒碍困难，系好难执法。咁你系咪喺度扰民嘅？请问？至於三位司長，一個比一個廢。呢、這個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嘅廢就係人都知㗎啦，係咪？小弟喺立法會同佢交手嘅時候，鬧得最多嘅其中一個局長就係佢啦。嗰陣時就勞福局局長，而家做咗政務司司長嘅時候，成日語無倫次，啊，講嘢真係不知所雲，完全係脱離呢一個現實嘅，係咪？至於呢位財政司司長啊，更加離譜。舊年嘅財政預算案要補漏拾遺，整個關愛共享救濟金每人4000，但係定嗰個辦法係複雜到不得了。到而家今日我做節目為止，二月份都仲係領緊表申請嘅時候，要到四月先截止。截止之後又經過冗長嘅行政程序去審查，係嘛？到要發呢4000蚊俾你嘅時候，已經可能係明年發表財政預算案嘅時候。你話荒唔荒謬咧？請問，至於嗰位律政司司長，真係不提也罷。自己同個老公屋企嗰個大宅有多處僭建，跟住咧，而家屋宇署就告佢老公，即係啊。夠證據告佢老公嗰個大宅，佢同佢相連嘅大宅，佢自己住嗰度咧就唔告，咁即係律政司就告律政司嘅老公，律政司就唔告律政司，係咪？又放生黎智英，又唔告呢一個梁振英，啊！呢啲全部都係鄭若驊嘅所為，香港嘅法治就俾呢一位即係本嚟係有責任捍衞香港司法制度嘅律政司 律政司司長破壞無餘，三司三個司長十三個局長全部都是廢柴，但是為什麼香港人可以含忍呢？啊，可以忍受這些這樣的廢官那種胡作非為，然後最多剩兩句無動於衷，是吧？啊，你啲反對派要發起遊行啊，冇人參加，係咪？大家對反對派、對所謂民主派就死咗心，係咪？咁所以，因為香港人有驚人嘅忍耐力，於是令到呢啲廢官咧可以更加即係胡作非為、作惡多端，係咪？咁香港最後嘅結局就只有沉淪不起。